时候了，浪潮退下了，你还坐在这耶、yeah、等天气或心情决意都不可，拖拖拉拉勇气不见了，无罪汹涌的沉默。